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又到了我们消失的老蔡环节，今天跟大家一块聊天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高级烹饪教师，我们的周俊强老师。来，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老师好。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聊聊消失的老蔡。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周老师又这个叫歇了虎子掀门帘，又给我露了一小手， 坏了，又露底了，给我 是不是？周老师这个在面塑方面也非常厉害。哎呀，给我看了一下， 那是我特年轻的时候 做了一点东西。哎呀，我这一看，惟妙惟肖。找机会让周老师把这个也给我们讲讲啊，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技艺， 是是是， 对不对？包括咱们 现在是属于非遗的那个。这个项目了， 但当然了，咱们有很多那个面塑大师，像王志强老师什么那些，人家我见过他们做的那个 寿桃， 寿桃，包括王志强老师 栩栩如生。 哎，后来不光是寿桃了， 就跟塑料一样，是吧？ 哎，有一回啊，是某一年的那个一个什么名厨什么比赛，然后王老师人家作为那个表演嘉宾啊，那老前辈。给支了一个桌子，一桌子就 是 等于是人家一小展台嘛。 一展台，对。 哟，王老师做的那些东西，咱现在说真棒，人家那手上那活啊，咱就不得不佩服啊。 没错。 给做的那个苹果、 梨、 各种 香蕉， 对，就是水果做了一堆。 我觉得，我跟你说，孙老师，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比如水果、香蕉、梨，这都不难。 哦。不难， 不是很难的活。 但是啊，我当然我这方面不太懂啊，就是我怎么看人家那好不好呢？就是像不像？就是咱们有很多那个作品啊，你一看你能看出来它是面塑作品，一下就分辨出来了， 对 吧？人你也可以说做的栩栩如生，但是 我给你打插你一句啊，它是跟风格不同， 嗯。 你比如说，有人的要求就跟工笔画、跟那水墨画似的 啊， 有的就是比较写意一点 啊， 但是有的传神一点 啊， 但是有的呢就是惟妙惟肖， 就追求特别像。 哎，这个是不同的风格， 风格不一样。 哎，对 啊，反正人家那个王老师做的，当时给我震惊了。 我知道这 王老师做的那个梨呀、什么的，我一开始真以为是真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做了一个像库尔勒小香梨那个劲儿啊。 对对， 我一看，我说，做这么真吗？ 嗯。 就你原来对于面塑咱那寿桃什么的，你感觉是一喜庆劲儿啊？对，它那个不是 特别像， 你和桃子你是联系不起来的， 对 吧？你只是那个形式像做的好看，但是王老师那天做那几个 就跟真的一样， 真跟真的一样，以至于不是我说真，那天因为现场它是开放的嘛，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观众到那儿以后啊，也都说真，好几个人手还特欠，就上去摸人家那个， 那不行， 哎。最后王老师急了，王老师那个到中午的时候拉了一个绳儿，一开始是让大家那个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看的，后来拉了一个安全绳，隔了一米的距离。我说王老师怎么拉一绳？王老师说连我那桃已经偷走一个了， 偷走了，是的， 给拿走一个了。当然咱现在说偷，其实也是觉得人家老爷子那手艺啊真棒， 是 爱不释手，想占为己有。 你知道人家其实王师傅啊，最拿手的他是叫栗酥，你知道吗？ 栗酥 开栗酥。 哦，那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栗酥呢，就是每一片他那酥啊是栗着开的。 哦， 你见过吗？ 没见过。 实际上来说啊，就是做一些特别高档的那种酥皮点心，咱们都平素的吧，都是一层一层那么压着，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知道啊。 但是王叔最拿手的是栗酥， 哦， 也就是这纹啊， 竖着的， 对，竖着的， 哦， 他开完了以后呢，你跟绒一样， 哦， 那是他的大手活， 哦， 实际上过去来讲啊， 北方的面点师做这种东西很少。 啊，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灯笼酥，你想灯笼酥 啊， 这做完了就跟一灯笼一样那么开着。 啊， 你要是咱们这平酥，你怎么 你开不了 表现 啊？ 对，你明白了吧？就这个是一手绝活。 啊，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有油酥 啊， 面酥 啊， 而且你这个。你就是手法，你知道吗？ 啊， 你两头得对准喽。 哦， 它开酥的时候 啊， 而且它经过油炸完了以后呢，那个酥呢，它就会化一部分。 嗯， 你把你的水面才能露出来它那个酥。 嗯， 你再看着那种一层一层的那种，比如说开酥啊，开48层。 嗯， 那你想想得叠多少回啊？ 对， 得叠的倍儿均匀 啊。 这是手上掌握的活儿， 对， 这不是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嗯，真是这是谁都蒙不了人的， 谁蒙不了， 对吧？ 那是手艺， 这东西就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哎， 在这时候真就体现出来了， 没错没错， 可不是说我拉大旗扯虎皮，我说我行， 对 对不 对, 对？ 一伸手，东西见， 对，东西 摆出来一看。行与不行不用懂， 对对对， 我不用是专业人士， 不用说话， 我不用是专业人士， 对，我拿出东西来你一看你就知道我什么是， 哎， 谁 好谁不好，高下立见啊，你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国宝，对不对？这些技艺都应该好好的拍拍纪录片给传承传承，是不是？ 确实是，确实是，但是现在这个现在可能王叔带了一些徒弟 啊， 但是徒弟的是看起来跟师傅看起来还得要， 那是肯定的呀， 啊，是吧？还得 要，那你 必须得传承下去。 对，师傅一下这个这么高的师傅，尤其是这种泰山北斗的这种师傅啊，那教出来的徒弟不如他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是， 您说是不 是, 是？因为这个师傅他一，真教肯定是真教，二。个人的天赋和造诣，周老师老讲这个， 没错，就是 个人的这个天赋，人家在那儿呢，是不是？ 禀赋，他说实在，你具备了， 哎， 还得加后边加那俩勤奋， 对， 还得有呢 啊， 你得有那德行， 哎，对， 你没那德行，师傅两天就不教你了， 哎，所以他是一个综合因素，天时地利人和， 是的，是的， 对不对？就是也可能老师也认真教，学生也认真学，刻苦。天资差那么一点，他可能还真就达不到王师傅 那 高度。 我跟你说，这里边活就是差那么一丁点都不成。 巧与不巧就在这一点。 哎，你少说，或者你少做，或者你少练一点， 哎， 他就不是那效果。 对，所以就是，当然我希望啊，我见过王师傅的几个学生，有男弟子，有女弟子，我见的那几个水平都不错，包括现在专门有在那个。咱们那个妙峰山给制作玫瑰饼的等等的，哎，做的反正我现在，因为我这个在面点方面真的就是这啥也不懂啊， 厉害厉害， 我真啥也不懂， 嗯， 我就是单纯的吃人家那个东西，包括我看人家做出来那个， 你会品尝，这已经很不简单了。 当年就是人家那个王师傅的高徒，女高徒，我就不说人家名字了。人家现场也表演嘛，王师傅是那个展台，人家有一个展台是专门做那个玫瑰饼的， 现场表演， 你给我现拿出来一块人家现烤那玫瑰饼，我就负责任的说，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玫瑰饼， 哎呀， 真香，也可能是刚烤出来的原因，也肯定有原因啊，我一般吃的都是人家那个商场里卖的那个啊，就是都是封好的那种，它肯定没有现出锅那香，但是我一吃人家那个面呀，里边那个馅儿，那个 小心，孙老师小心少吃这刚出炉的点心 啊！怎么了？怎么了？这也有问题？ 嗯，反正过去的点心铺的伙计先来的时候，先让你吃够了， 干嘛先烫烫我？ 不是烫 啊， 吃完了就 吃什么都不香了。 那以后对你就不敢再说香了 啊！哈哈，对，反正那次吃了以后觉得印象深刻。哎，当然咱们面塑这个有机会找钟老师再给大家好好的聊啊。然后咱们今天。回到咱们消失的老菜这个主题，咱们今天说一道菜叫溜鱼米， 溜鱼腐也行， 溜鱼米 都可以， 这 南方叫溜鱼腐，咱们一般的咱们叫溜鱼米的也多 啊， 但是就这个菜啊，哎呀，说实在的，这个菜见不着了， 见不着了， 怎么着了。 嗯， 这个菜是一个老少皆宜，而且营养还非常丰富。 嗯， 关键是它可塑性特别强。 哦， 你知道吗？ 嗯， 这东西关键就是你看刚才孙老师说了啊，说这个你天赋也好，你禀赋也好， 嗯， 你还是你就是师傅传授你好，你这个东西必须得经过你自己的练。 嗯， 不练你找不到要领。 哦， 哎， 必须得练， 必须得练 啊！对， 这鱼腐啊，说白了，东西贵不贵？ 不贵， 不贵。 鱼腐是哪个部分？周老师，您先就是鱼的肚子。 说鱼腐，就是说那菜成熟的质感就跟鱼的豆腐一样。 哦， 是以这么说的， 像鱼豆腐。 哎，像鱼豆腐， 那 进嘴就不用牙， 嗯， 你拿舌头一顶就没了， 哦， 就化了。就是这种腐嘛， 啊， 就是很软，很烂， 啊， 不太筋嚼，没有抵抗力的那种， 啊，明白了。 但是呢，它那形状有点像什么？为什么叫鱼米呢？ 嗯， 哎，它那形状又像豌豆一样那么大小的那个， 嗯， 一粒一粒的， 嗯， 很好看， 嗯， 你吃起来也很方便， 嗯， 啊，你就是直接那么往嘴里一蒯，你直接往下咽都可以，炒烩。 嗯， 溜都可以的 哦， 而且特别的讨喜。为什么讨喜？ 啊， 洁白如玉。 嗯， 你里边配什么都看着怎么菜都很雅集， 嗯， 干净，搁在什么容器里边它也合适 哦。 所以这个菜过去来讲话，如果体现水平，说这个比赛也好啊，还是我做点什么就活动也好，这个菜都很受欢迎的。 嗯， 哎，虽然说咱叫溜，没跟刚才我们说吗？你炒都可以， 嗯， 炒鱼米也可以。 嗯， 你溜也行啊。 嗯， 烩也行。 哦， 哎，就是别爆。 千变万化的菜， 对，你这个菜一爆就麻烦了， 就全烂了，是吧？ 不是烂了，它就没形。 哦， 没形以后，那淀粉坨子那就不好看了。 对， 把那个珍珠啊，就全给埋在那个淀粉里边了。 哦， 是这个意思。 哦，明白了。那周老师，这个菜原料上有什么讲究吗？咱 原料上其实没有什么。 用什么鱼？ 基本上咱们说，过去呢，咱们说啊，爱使什么呢？爱使草鱼。 为什么？出肉。 出肉，因为它就便宜， 个儿大呀， 个儿大。后来呢，说使点那个黑鱼 啊， 就是黑鱼棒子 啊， 那个不是刺儿少吗？ 刺儿少。 完了以后出来的东西 肉也好吃， 肉也好，就筋道 啊。 再有一个呢，它肉呢。如果把黑筋跟红筋给它剃干净了，嗯，它那肉非常白。 哎，对， 你知道吗？ 水煮鱼好多都用黑鱼了， 是吧？ 后来有一阵儿， 但是黑鱼呢， 贵不少呢。 那贵，那当然是。 是不是周老师？ 多，这还有一种呢，那更好， 嗯， 那就是桂鱼。 桂鱼， 哎，最好也是桂鱼做这种东西最好。 哦， 就是说，你要是大众一点的，是吧？ 草鱼， 那就草鱼， 嗯， 是吧？嗯，稍微的有点档次了， 啊， 就是 黑鱼啊。 再好最好一点的那就是 桂鱼。哎，周老师，黑鱼是不是也挺大个的？ 黑鱼过去讲的叫俗称叫棒子鱼嘛， 啊， 跟一条大黑棒子似的 啊。 但是它身上很多粘液 啊， 你那个就是拿着处理的时候都不如这前后两种鱼 不好处理，是吗？ 你拿它都费劲 啊， 它身上一身的粘液。 黑鱼算是河里的鱼还是海鱼？ 就是淡水鱼，淡水鱼。 哦， 啊，咱们南方啊，跟咱们你比如说 东北也有， 东北有呢，是有的，也是过去最早人北方人不爱吃那个鱼。 为什么？ 说那个鱼吃完了废了，犯老个病根儿的。 哦哦哦， 你明白吗？ 有说法， 有说法 啊。 但是南方人家无所谓，人做拿它做鱼生。 嗯， 你知道吗？无所谓。 嗯， 他那个做鱼生完了以后，他吃弹牙，你知 道 吗？哦，肉， 哦， 就是也就是说什么呢？ 那它是皖鱼吗？就等于是？ 不是皖鱼， 和皖鱼不是一个类。 皖鱼是什么？刚才说跟那个草鱼 啊， 它是基本上是一个品种的 啊。 哎，或者咱们就是叫亲戚。 对，因为我现在不是去人那边吃鱼生，人家都是脆皖， 脆 皖鱼。 哎，脆皖可以 啊， 但是脆皖呢是。草鱼的一种， 哦， 实际上咱们叫草鱼，哦，啊，咱们有时候还有人，什么，其实那个字呢，应该是不是念幻鱼，还是念皖鱼？ 皖鱼 啊，是吧？念皖鱼啊，那以孙老师为准 啊，对， 那就是皖鱼、 嗯、 啊，一个鱼字边这边一个完全的完， 对对对， 是吧、 嗯、 哎，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鱼呢它肉质的不是那么特别的紧密 啊、哦、 刺小刺稍微多点， 对， 但是呢过去的老师傅呢你有方法， 对 啊，你见过人家出肉吗？ 没见过。哎，周老师，这是我一直那个很诧异的一个，尤其是我看过人家那个打鱼丸的那些人 啊， 更厉害。 对啊， 对不对、 嗯、 就是人家那个他有也有纪录片拍过啊、 嗯、 就是类似的，说人家这个打鱼丸怎么打，也是其实就是用的咱说的这个草鱼科的这些鱼、 嗯、 因为它比较便宜嘛、 嗯、 大家打，但是都知道那里头小毛刺特别多、 嗯、 人家是怎么斩怎么剁，是用刀背什么说能把那个刺就完全能弄出来。 对， 我一直不是特别理解这个小毛刺，因为我吃的时候我都觉得咱拿嘴这么往出竖它呀，你都觉得很费劲啊。 我天哪， 他这个 吃过什么鱼丸里边有刺、啊？ 不是不是鱼丸，我就说咱吃草鱼的过程当中， 啊、对对 对， 你也觉得小毛刺儿特多， 是是是， 他怎么能够就给斩出去？这个、 哎、 这是什么技巧？周老师，您给揭秘一下。 这个咱说白了，过去没有纪录片， 嗯， 也没有什么《舌尖中国》，以前， 嗯， 这个技术是封锁的 哦，封锁的，哦，这是厨师行秘而不宣的事儿， 秘而不宣的，因为什么？ 啊、 好多人呢、啊。知道吧、 嗯、 就是鱼拿来不懂的，尤其那二把刀你知道吗、 嗯、 拿来以后把皮一蹬你知道吗、 嗯、 就开砸了， 嗯， 这就容易你知道吗，小刺儿 碎里头， 肯定碎里边。 哦， 可是按照过去古法，老如果你咱说啊，你有过去我们讲话，你有师傅的话，这就看出来你师傅会多少了， 嗯， 你知道吧？鉴别你的师傅高低、 啊，你看谁的徒弟啊？ 甭说你做的怎么样 啊， 你师傅怎么样 啊？ 有没有传承？就是会不会出肉？ 对， 出肉出鱼茸的肉， 啊，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啊、 那么鱼呢？咱们都说知道都起肉，起鱼肉嘛， 嗯、 啊，是吧？就剩鱼骨了，这单说了， 嗯， 是吧？先把鱼两扇鱼肉取下来， 嗯， 不带头， 嗯， 也不带尾， 对， 你知道吧？就带那个、 啊、中间。 不是，就在那一整个两片两扇肉 啊啊， 我们这叫起鱼肉 啊， 哎，那鱼骨上打刺全剃出来了， 嗯， 完了怎么办？完了皮得朝着那墩面儿， 哦， 完了用刀背，哎，连续的在这鱼肉上砸， 松骨是这叫？ 不光松骨，它也松肉啊。 哦， 你知道吗？ 嗯。 砸的时间长一点的时候，那肉就变成，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是粉碎状。 嗯， 啊，完了以后呢，你给刮下来，刮的时候要注意，这特别关键。 嗯， 就是你要是想这么刮，你就这么刮。 嗯， 朝一个方向。 嗯， 比如说我就是往鱼尾方面刮， 哎， 这肉，你就往老的往鱼尾方面你得刮。哦、你不是说这？这次您这么刮了，完了以后，下次您往鱼头上是不是刮、 啊？不行， 那不成，那鱼刺带上来了。 哦，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一个方向。 对，你拍下去了 啊， 因为这鱼刺这么立着， 啊、 或者斜刺，你拍下去了，它倒了。嗯、 啊， 那么你老是这么刮，它永远不立起来。 嗯、 啊，如果你反方向来一下，你试试。 嗯、啊，哦， 你明白了吧？这刺就起来了。 哦、啊， 你知道吗？所以说这里边有很多的窍门。嗯、 啊。 就跟咱说白了，过去我咱们说节目当中说过，就是这文丝豆腐 啊、 嗯，那豆腐丝 啊、 嗯，那只豆腐那么嫩， 怎么切的？ 你能切出丝来？你怎么切？ 对， 你按照切黄瓜的，你看看你能切出来吗？ 嗯， 切不出来。 嗯， 这不是一个方法 哦， 这个 也一样， 取鱼肉一样。 嗯， 是吧？砸， 嗯， 刀背。你为什么我为什么不能拿？ 刀尖不是 砸断了都， 都 是不是？ 那小刺你好在里边都已经 切得更碎 了、 啊， 已经倒了。 啊， 你这好光光拿刀刃、 啊， 那不全变成碎的那 小毛刺了？ 小毛刺的、 啊、 正好留在里边了。 对， 哎，而且呢，这个特别有意思。你尤其是使这个草鱼的时候， 嗯， 它挨着鱼皮，孙老师， 嗯， 你注意了吗？它有一个色深的一带 哦， 叫血和肉组织 哦，我知道是在那个脊背，就 是 大家吃鱼的时候经常能看见那个鱼肉有那么一块是深的颜色， 一块就是一个色带， 对， 整个从头到尾它一个色带。 嗯， 哎，那么呢，如果你要是采用炸的方法取肉的话，这个色带是可以留下来的 哦， 就不入你的原料 啊。 你明白了吧？ 就是保证所有都是雪白的， 哎，都是白的 啊， 都是白料，而且那个那片刺呢， 嗯， 它就是进到血和肉肚子里边了， 哦， 你不用的地方了 啊，这么神奇？ 哎，对，所以说你随刮随砸，随刮随砸 啊， 你就会发现你得到的鱼蓉 啊， 或者鱼肉 啊， 它就是干净的 啊， 你知道吗？ 砸一阵儿。 刮 一刮， 砸 一阵儿，一刮， 这刀具呢还不能跳跃性太大。 您说这个砸的间距， 砸的这个间距，你每一刀跟下一刀这之间的间距 啊， 你不能说哇天哪，这一头鱼头一头鱼尾 啊， 那不成 哦， 你得连续，你得差不多在这四五公分的地方，你得多砸去，多砸几下 啊， 完了再移动， 啊、 再移动。 一般您说这么。一块咱就说这个两厘米的这个距离之内得砸多少下啊，就算 没计算过， 没计算过， 没有，我也没计算过 啊， 我得我只是看这个 它那个形状 效果 啊， 那形状，还有一个你那刀背宽窄的还有关系 哦， 是不是？您不能拿出一样东西来，就跟那个什么那个我们学校一老师似的，说孙老师怎么净给你刨坑啊， 对 啊，你这又给我刨一坑 啊， 你得看那个。你得看那刀背儿， 得看整体， 对、 啊， 还有一个鱼肉，你那个宽度 哦， 是不是 都不一样？ 它还有一个是特别这个刚死的， 啊、 还是死了一段时间 啊？ 你这都得考虑， 都不一样。 你过了这尸僵阶段，它就好砸， 嗯， 它你刚被活蹦乱跳呢，嘣嘣嘣，那个那什么，那得它紧的 哦。明白了， 您这个东西不是都在天赋上吗？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不是也推到了这个不可知的经验论？ 那必须的， 好， 必须的。 我们上半段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消失的老菜，说这道菜叫溜鱼米，或者也可以叫溜鱼腐。在直播间跟大家聊天的是我们的周俊强老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找到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就行。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都有精彩的内容等着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一万个美丽的未来像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

啊，幻鱼啊，谢谢我们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天室指正出来了啊，非常感谢您啊。我们接着说我们这道溜鱼米，刚才周老师给大家讲了讲这个炸这个鱼蓉怎么能把这个 肉 怎么那个刺儿小毛刺儿都能给弄出来， 基本上就是你刮完肉以后就不带。带不进去， 剩下就是刺儿了。啊，这个 鱼皮跟刺儿都贴得紧紧的。 哦，都是最后刺儿就贴在鱼皮上了。 哎，对对对， 这个方法是所有的鱼都适用吗？还是 不见得？ 哦，一般就是您说草鱼是这个方法。 你要是打鱼蓉取鱼肉， 嗯， 这还可以。 嗯， 啊，就用这种方法啊。 啊， 这是可以，但是您得有把的力气。 哦，啊，这是个非常辛苦的活， 非常辛苦。 嗯， 你像这样这。咱们说这一条，你甭管多大，你比如三四斤的鱼啊，三四斤的鱼，你要加工起来，最起码得耗时一手筷子也得一个小时。 哎呀， 你不能说，哎，这砸完这哎像好家伙，像那大力丸似的那么大个的，你也往里窜，那不成 啊、 哦！你必须都得差不多得芝麻粒大小的了。 哦，就是您说那个鱼肉， 对，那鱼肉 啊、 哦，你才能往下刮。 哦、 你不能着急，这玩意儿还不能着急，一眉毛胡子一把抓不成这个 啊、哦！ 你这要抓了，完了里边这刺儿就带进去了、 哦， 就这块肉， 哦、 你乒乓球的或者说咱说骰子那么大块肉，那里边带刺儿 啊、 哦，因为那小毛刺儿啊，芒刺儿、哦、或者叫芒刺儿啊，无处不在 啊、 哦，这鱼肉里，尤其是草鱼 哦， 你贴这个皮这个地方，它是最多。 哦，所以这个非常要求功夫， 那就是还得细心、 啊、所以周老师是不是这个鱼丸都得是手工的？ 没错， 现在咱们是不是还据您了解没有什么技术能代替大家这么砸出这个鱼的那个骨头？ 现在有的是，现在机器已经 机器有 有 啊，真的呀。 但现在就是他什么，他把你那个鱼刺你知道吗， 嗯， 都给你打成了那种粉碎粉碎的，那你就根本就吃不出来了， 啊、哦！ 你明白了吗？ 不砸了，一块碎， 取一块碎，连肉在什么一块碎 啊？ 你知道碎的就跟那个，它就跟肉一样了， 跟泥一样了。 啊、对你，所以说你就吃不出刺来了。哦、手工， 人家换一个思路，去不出来就粉碎你。 对呀、 啊，啊， 对呀、啊。那我们，你比如说，要是按过去的传统来说呢，这个肉取出来。你得拿水再漂洗， 嗯， 漂洗干净了得， 嗯， 是吧？漂洗完干净以后，现在咱们说用粉碎机， 嗯， 或者我们叫有一个专用的叫打腻子机 啊、 嗯，你知道吧？带那个板儿，中间那脚板儿、 啊、 它比较宽 啊， 它不像咱们底下是那种 刀片啊， 哎，这个呢就能打，把它进一步的再粉碎 啊， 完了以后 再细腻， 再细腻。 过去是拿手是吗？ 过去纯手。 拿手揣， 对，拿手抡 啊， 一点一点的，一点给它涮起来 啊。 那个呢，说白了啊，虽然是好，但是它出来的形状各方面， 嗯， 倒不如这机器 哦，不如机器， 不如机器 啊 啊，现代科技还是得稍微的适当的得运用在 那，当然了， 因为像这种东西， 啊、 人的力量啊， 嗯， 你只能达到一部分， 对， 你不可能达到全部， 你无法那个。大量的生产， 哎，你不、 啊， 尤其是咱说白了，说来一百桌这个， 嗯， 下了， 嗯，你得雇多少人打这个？ 我就跟你这么说，一个人得累死了、 啊，对，全村的人都得过来帮忙。 对， 啊、 所以说呢，咱们说啊，咱们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说它已经消失了？ 嗯， 有可能跟这有关系。 南方还有坚持做手打鱼丸的， 有的是 小作坊、啊， 有的是 啊， 你知道吗？咱说像苏州啊。像杭州啊， 对， 像扬州啊，这些地方你知道吗？ 啊、 你看那做着穿那鱼丸漂亮着呢， 对，啊、 而且很好吃， 对， 也很嫩， 嗯。 但是人家就是手工， 对， 为什么他一天做不了多少？ 对， 还有一种现在就没办法了， 嗯， 你比如咱们现在啊，叫鱼丸， 嗯， 你敢买吗？就那火锅的，你看麻辣烫那鱼丸，你敢买吗？ 怎么不敢买？ 我不敢吃， 哎，我敢吃， 啊、嗯，你敢吃啊？ 啊， 好嘞，那里边不是胶。 我相信我们市场监督部门 是啊，反正有胶 哦， 淀粉 有什么胶？人鱼不是自己能起胶吗？ 食用胶， 食用胶， 嗯 啊 啊，国家 合法、合理、合规， 对对对， 对不对？没问题。 但是呢，就是这种东西，它那口感跟你人工打出来的口感都不一样， 打出来那个鱼胶 感觉味儿不一样啊。 我没说打鱼，要是你说的鱼胶 不是周老师，我的意思是，它鱼肉通过那么炸也会出那个起黏的东西。 那是蛋白质的凝固。 对呀， 啊，蛋白质的凝固。 嗯， 如果说咱们比如说啊，像这个呢，我来继续说这个鱼蓉怎么成那鱼腐跟鱼米啊。 嗯， 继续往下说。 哎， 那就说到这儿了。那么我把它机器给它打完了以后，那这个时候要加水的。 嗯。 水是干嘛使呢？就让它在颗粒跟颗粒之间呢，再让它再 分离， 对，再产开距离 啊、 哦，让我呢充分的让它 搅拌啊。 那这时候可以不加水，加葱姜水也可以 哦。 啊，最明智的就是加葱姜水， 就是去腥 ，增加点味道 啊、 嗯。啊，完了以后下一部分就是加蛋清 嗯。 啊，蛋清这里边起什么呢？起蓬松 啊、哦， 松软，还有 粘合啊， 它起这么几个作用。 嗯， 而且还有增白。 嗯，哦，还能增白？ 哎，还能增白 啊、哦！ 蛋清嘛，有增白。 对， 别加蛋黄啊，别加蛋黄， 一下就黄了。 对， 颜色就变了。 哎，完了以后还有第三步是加油 哦， 加大油。 哦， 为什么？更好的 增香 口感 啊， 口感它更。滑腻 滋润 啊！ 哎，这个时候吃完了以后呢，你觉得心满意足， 嗯， 或者也香， 嗯， 因为这个油啊，不是那个生蚝的， 嗯， 你里边它要加葱姜花椒啊， 啊， 它有味道 啊、哦，料油等于是 大油，加进去以后，但是那大油必须得耗得特别白， 哎， 不像说你这好大家都快成 大油不都是白的吗？周老师， 谁说的？你练那大油，你试试，你倒出来那白盘子里的，你看着是什么色的？ 是黄的， 哎，淡黄色 哦， 但是 又白了， 哎，你如果要是火候过了呢， 嗯， 那更黄 哦， 你知道，所以说我们练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就是练大油。今天顺便说一下啊，练这大油必须得用水， 很用力啊、哦。对，我记得您说过， 哎、 啊， 你不能说我上来就往锅里的啪啪啪，我就把那肥肉搁进去了，那坏了、 嗯， 那非坏了不可 哦， 那就是黄的 哦。 我们是用水熬出来的，加上水，完了以后那水蒸发完了以后，它就一点一点的，它不是也化了吗？ 嗯， 因为那水加热呢，它也煮了，嗯、它一点一点， 就等于把这个肥油搁的水里边煮，一直煮它。 啊，不是，不能说你那么多，跟那个咱煮面条似的， 水一点点。 哎、水呢就差不多在这个油的一半上。 哦， 你知道吗？ 啊、 嗯，别没过去啊，没过去有点过。 嗯， 啊，就是。这大油块或者比如说板油、 啊、 比如说咱说板油、啊、板油呢您搁锅里头搁点花椒 嗯 啊搁一点葱搁点姜 嗯 完了以后呢你要加水 嗯 加水呢就是别没过、 嗯、 OK 小火不能着急 嗯 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一点点那个油出来可不一样哎 哦 那就是近似于白、 哦、 近似于白 哦 它不是很黄 就是您说等这个水分都蒸发了 哎，这是蒸完了，它一点点渗出来的油 啊， 也就是炼油嘛，你炼油嘛， 嗯、 等油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吧？ 嗯， 它那个油渣它都是不是那么特别的黄的 哦， 你知道吗？就这种东西特别好。 那水会不会往外崩，周老师？我那个没炼， 肯定 崩， 肯定 那盖锅盖。 对 啊， 但是有一样啊，如果你要是着急，你水是加少了， 嗯 啊，它会有黄的那。多一点 哦， 因为它跟那锅扒锅的机会就 啊、哦，明白了。 这水呢，在里边它加热 啊、 哦，它主要以加热让那油化了的作用 啊、 哦，是吧？ 哦、 你不是带炼油吗？最后是把水熬出去了，嗯、那不就落的就是油吗？ 所以还得是用咱们原来那种 圆底的。 现在大家都使那种平底 的 炒锅，差点意思。 那差点， 你得搁多少水？ 不是 才能平 那个面积更大，它崩的那个机会 更多啊！ 是底下那个 圆的好， 圆的好 啊！ 所以说你看没有，孙老师提示的特别对啊！ 嗯， 做饭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哎， 你综合考虑这都是 对。 说现在有些年轻人耍手艺， 嗯， 耍不出来，为什么？使那家伙就是错的 哦。 我说对不对？ 对，我们平底锅就是错的。 对，孙老师他们家买了一个花。好几千块钱买一平底锅， 那没有 不能随便使、啊。 我都是积分换的，我觉得都差不多。现在 好几千分啊！ 啊， 哎，所以说啊，咱说再说回来，那么加完了油， 嗯， 完了吗？ 没完，是不是？照您这么问，肯定是没完。嗯， 必须用盐来提， 嗯， 把那筋劲儿提出来，否则都是泄的状态。你想油， 嗯， 油也是泄的， 嗯， 胆清也是泄的， 嗯， 水也是在里边泄的， 嗯， 那它拿什么来聚合在一起啊？ 嗯， 那蛋白质它那个量它不够啊，怎么办呀？是不是？ 嗯， 那么用盐，盐有渗透压作用，啊，凝固作用， 嗯， 唰一下，啊，你打动的那个，你在打动的那个 过程当中， 不是打动的那个力度 哦， 啊，力度要够， 嗯， 你随便轻轻的打，加完盐不行 哦， 啊， 得揣进去， 你得使点劲儿 啊， 啊，使点劲儿，或者说你还得保持一定的时间度，嗯。你不能说，哎呦，这速度快点儿两下，那不成 啊！ 你还得保持一定的时间段， 嗯， 啊，时间的长度， 嗯， 你才能看到结果， 嗯， 它就会越来越白，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滋润， 嗯， 有点近似于牙膏状， 哦 ，OK 了， 哦， 你拿起来拿那筷子，知道吗？ 啊， 你插一点儿，它就留一小尖尖， 哦，哦， 你感觉你能感觉到， 明白了，明白了，能感觉到。 哎，这小焦点给你留着呢，那大合适了。 嗯， 如果说这个小筷子上面那一层腻子， 嗯， 就跟不消化一样 啊， 没打到位 啊，哦，还得再打。 零 啊， 这都扔了都得。 哦， 打什么都是泄， 感觉跟那个打发奶油似的。 对了， 是不是？ 对，那筷子上那蘸的那个。 您说这形容，我想起他们打发奶油，最后也是找这个感觉啊。 所以说，那这为什么到位了吗？ 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 啊， 这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你打完了以后，里边的蛋清有可能也会 啊 变成 奶油啊，也打发了， 打发 也所谓的打发了啊啊，明白了。 哎，完了以后干嘛啊？下面啊做这个鲈鱼米或鲈鱼脯， 啊， 您干嘛？你家里得有漏勺， 就还得有漏勺， 对， 得分多少目的 养，对，不用，就是那种眼状的 啊， 知道吧？ 啊， 咱们在厨房里面经常看那种眼状的漏勺 啊， 你把那个得搁这里边啊。提前说做这菜之前啊，除了调料以外啊，调料特简单， 嗯， 葱姜， 嗯， 盐， 嗯， 啊，鸡汤， 嗯， 是不是？还有点胡椒粉，是吧？ 嗯， 水淀粉，完了， 嗯， 没东西了，啊。但是旁边一定要有一锅温热水 哦，温热水。您这个温热指多少度叫温热？ 差不多六十度左右吧。 哦， 哎，温热水。 嗯， 那么也就是说，做锅啊，倒入油。 嗯， 准备就是出这鱼腐和鱼米。您要是不拿油锅，您下水， 嗯， 行不行？ 嗯， 行，可以。 嗯， 但是那形啊 不好看， 不是它会炸 哦。 知道吗？就是这个鱼米或者鱼腐啊， 啊， 它会炸的， 哦， 因为水的那种对它蛋白质的收的浓，那个， 您说压力？ 哎，那压力 啊， 它不如油够 啊。 还有一个油呢，它可以水就是100度， 嗯， 油呢我可以到最高，它可以到400度、300度， 嗯， 明白了吧？ 对， 所以呢，你蛋白质变性速度快， 嗯， 它会成型， 啊， 嗯，用油。 好， 下油锅， 嗯， 油还不能太高了，啊，这个时候呢，也就在23成热， 嗯， 多少度呢？你知道？ 啊，一成是30度嘛， 哎， 对不对？二三成就是60到90度。 哎呀，孙老师真是好学生 啊 啊，都背下来了。 哎呀啊，难得周老师夸奖我。 完了以后呢，这20到30度呢，完了以后，你把这个鱼腻子， 嗯， 能得的鱼腻子，要放在漏勺里边， 嗯。 拿着这漏勺在这油锅上面， 嗯， 知道吗？啊， 嗯， 轻敲漏勺， 哦，让它往下那个 滴答 啊， 滴答 啊啊， 还不能成一条线 啊， 哎。 那这个，但您说的这个漏勺，它的这个网眼是不是得稍微的细一点？还是 基本上咱们的网眼都差不太多 啊。 你知道吧？没有特别细的， 因为人家做西餐老用这东西啊。人家跟我说这多少目多少目的， 这跟西餐没关系， 就是那个小漏勺。 哎，就咱们那大漏勺 啊，大漏勺。 一般的 说啊，那差不多，大家可能 30公分左右 啊啊啊， 那个 拿那个就行。 30公分左右的， 嗯， 哎，那种漏勺， 嗯， 你把那鱼茸搁进去， 啊，拿着那拍勺子轻敲漏勺边， 哦， 一敲它下底一部分， 哦， 一敲下底一部分， 哦， 什么时候您，但是有一样啊，敲着敲着您赶紧把那底下那个飘起来的就得捞出来， 哦， 你捞完了以后呢就得放哪儿啊，放到刚才我说那温热水里边， 哦哦， 你不能再，要不然喝 油了，这一个人还干不了这活， 干得了 啊，干得了， 哎呀，这活要是一个人干不了，那你甭站道了是不是 啊， 嗯， 但是周老师，我提一个小问题，就这个往下敲滴下去，这个它这个能保证大小和那个能确定是一个圆？ 基本上你的腻子如果打得非常滋润的话， 啊， 应该说你敲一下是一样的 啊。然后它能是下去就是个圆球？ 不是，它是一个椭圆状。 椭圆状啊， 椭圆状 啊， 它不近似于圆 啊， 你不能让它全圆 啊。为什么？这也有道理。 不可能全圆 啊， 因为你先下去那个，知道吗？ 肯定沉。 哎，他先下去那得固定住了 啊， 嗯，后下边是不是留一会儿吗？ 啊啊，对对对对对， 你老把这加热给忘了 啊，对， 加热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是是，啊， 是不是， 啊？ 刚考完你这油温，你刚明白， 错了错了错了， 这点又犯错误了， 老师我错了， 是吧？ 嗯， 你甭看他瞬间就下去了， 嗯， 但是也有一个先加热跟后加热的，嗯，所以它不是特别圆， 嗯， 它一定是长圆状的， 嗯， 为什么叫鱼米？ 哦啊，对，像米状的啊，在这儿等着呢。 完了以后，您把它放在那温热水里头， 嗯， 等全都操作完了， 嗯， 您把那个温热水里头捞出来 啊， 再换一遍水，把那浮油全都洗掉。 哦，这也得用 进油了 啊， 现在进水了 啊， 还得把那水怎么样？把那上面那个飘的水上面那层油跟那个带那个鱼米上面那些油。 啊， 尽量给它洗掉， 得用热水冲一冲它， 冲一冲它 啊！ 哎，所以这个菜为什么麻烦？ 嗯， 有些啊，我不知道现在他们有没有做的，会不会做啊？即使会做，他这几道关口， 嗯， 他是不是认真的做了？ 嗯， 除了选鱼、杂取蓉，完了以后制蓉， 嗯， 制完蓉以后制米， 嗯， 制完了米，你到快到这个加工的之前，就是烹制之前， 嗯， 这两道关你少一关， 嗯， 这个菜做出来都是腻的。 哦， 为什么南方有时候你看着是锃白， 哎，啊，对， 白跟玉一样， 对， 央着玉一样 啊， 是不是？ 嗯， 啊，一个它那腻的， 啊， 那个温度也够 啊， 你知道吗？这东西特逗， 啊， 凉了特别 啊啊，对， 是吧？ 嗯， 你要是热度，你是那个温度够，还多少鼓 胀起来了， 哎， 啊，那感觉啊， 鼓的你跟着你看的特别的 丰满啊， 可人 啊， 卡哇伊是吧？ 啊， 特别有意思 啊， 哎，所以说呢，咱们要开始做的时候呢， 嗯， 这个菜特别重要的，我得说这是嘎吱窝的活了啊， 嗯， 就是一般的不备人家， 嗯， 不注意的， 嗯， 就跟麻婆豆腐为什么要勾三遍芡， 哦， 一个道理。 嗯， 这个菜你不能先把它水倒鸡汤倒进去， 嗯， 你不能把鱼米先搁那里边，完了让它再煮两口， 嗯， 一煮就 爆了， 不是就敷那儿 啊， 哦，敷那就是糟了 啊，哦，口感就不对了， 口感不对了 啊， 哦，应该怎么办呢？ 啊， 哦，老师您说说 应该怎么办，一块下 这肯定没准备好。 我去墙根站着去，周老师。 肯定是没想好，就给我回答 了。这个老师随时提问啊，这也有点受不了。而且就一个学生，这 啊，你这个东西特别，先把汁儿啊调到一定程度，半合格了 啊， 你把这个玉米放进去 啊， 或者鱼腐你放进去 啊， 你都调好味了 啊， 就是少勾点芡 啊， 麻利芡的时候 啊， 你把它放进去，这时候你知道又保持温度 啊， 它也不会让那水知道吗？ 不开， 哎，开是开 啊， 但是那水不进入到鱼腐里边，它不会糟 啊。 我说的是嘎吱窝的活 啊， 我说的就是绝活，这是 啊， 这一般不是人的 啊。 你什么时候下锅，这很关键 啊。 孙老师，我要教你一招啊。 哎呀，真的， 我真是教你一招， 我这些得道真传。 如果说你试试啊，如果说这东西鱼米很，哎，窜出来很嫩啊， 嗯， 非常软嫩，你看着都喜欢， 嗯， 扒你一搁水里，你看那柱子胀不胀？ 有、 跟气球似的，嗖就起来了。 啊、 那完了。 啊、 就中间空了，糟了。 啊、 所以说必须我把味儿调好了，我先把那小气儿给你 勾上了， 勾上一部分，完了以后我再下。 啊、 那不够的时候我再补气儿都行。 啊、明白， 这就是厉害， 不让它打开， 不能让它打开。 啊、 哎，你要说大开了，这个完了，这菜、 啊， 你知道吗？ 明白了。 完了以后，你得加一点的绿色的豌豆，超过了熟的豌豆 啊， 搁里边一点、 啊、 白绿相间 啊、 哎呀，那有人食 漂亮啊！ 这菜我讲完了。 哎呀，感觉真的是非常想试一试，是不是？ 我跟你说，孙老师，你有功夫的时候，你买条鱼真得试， 在家砸，是不是？ 砸完了以后，你拿机器打。 即便邻居来投诉，我也是全然不顾。 没有那么严重啊！ 我不得敲个马蹄点儿什么，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呢？ 那就坏了，那刺非得让你找你的嘴唇去，你还真找找。 周老师，您是什么节奏？ 我没什么节奏 啊， 我是哪儿肉多我往哪儿砸。 哦哦，我回去试一试。 你回去试试 啊！我觉得这个确实，现在大家都说动手，能细致到动这部分手的，我觉得可能还是非常非常少，对不对？现在专业的厨师像周老师说的，都不见得能完全按照周老师刚 有省事了干嘛呀我呀？ 对，按周老师刚才说那步骤，一步一步的能这么来下来。不容易啊！ 南方的厨师有的坚守的还是比较好的。 对，因为南方啊，我这么说，厨师水平高不高跟食客也有很大关系。 对呀、 啊，人家世世代代吃这东西，你稍微偷一点人家别的不懂，人这懂，对不对？ 孙老师，你听我半天， 嗯， 看我这里边放什么？没放什么东西， 就是葱姜啊，一直没有放蒜。 我天哪！这个回答错误， 没有放 这回前面站着， 没有放胡椒粉，没有放油， 不是淀粉， 没放淀粉，哦， 不能往那里边加淀粉 啊！您说那个打那个鱼的那个过程当中， 对 啊，那放淀粉就是粘性不够嘛？ 对，有好多地方都要往里加淀粉的，为什么呀？ 啊，少打一会儿，不用起， 一个少打，二一个出数 啊， 第三 啊， 它好粘合呀， 对， 为什么那个？淀粉的糊化温度要比蛋白质的糊化温度低， 哎，也是一个偷手，是不是？还节约成本。 而且我们要是来快的话，我自个儿淀粉也可以的 啊。 你口感差远喽。 这是企业就这么干。 你看又来了， 是不是？ 我给你刨一坑，你就往下拔。 现在有很多地儿人家做的挺好的，当然了，大部分人家因为经营，有一点这些我们的考量。我们能理解，因为人家是逐利嘛，对吧？但是也有一部分，周老师一样的，咱们说匠人还是得坚持这些做法，总有人懂得欣赏，对吧？咱们以后 碰上了八一吃，哟，真不一样。 以后啊，就是消费分层，您想追求那个的，你多付出一点钱， 功夫钱， 哎，就是你表示用金钱表示对人家手艺的尊重， 尊重啊、 我觉得这个也是合理的。您说我不想要这个，我就要那个。五块钱一碗面，还有俩鱼丸，那个您就吃那个，没毛病，是不是？ 没毛病。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听你的心。我爱的朋友，请拥抱。